降下了，人夜似是无力笑，情怀也倦了，无复往日俏，繁闷盼望能共飘。旧事又像轻烟绕着我，余情好比晚霞冷掉。你看片片飞花风里飘，身边枯枝纷碎了。夜幕又在天空降下了，天边星宿还在照耀。我要看看星光的背影，愿似白云在飘。我愿像浮云轻轻的飘远了，抛开一切好逍遥。我愿像狂潮高声的哭与笑，那句明日多纷扰。又像轻烟绕着我，余情好比晚霞冷掉。你看片片飞花风里飘，身边枯枝纷碎了。夜幕又在天空降下了，天边星宿还在照耀。我要看看星光的背影，愿似白云在飘。我愿像浮云轻轻的飘远了，抛开一切好逍遥。我愿像狂潮高声的哭与笑，那句明日多纷扰。我要放下浮名真心的哭与笑，抛开一切好逍遥。要放下放命真心的哭与笑，放下名利的分。